些相约看戏的情侣，好甜甜蜜蜜没有距离。在这个脆弱城市中，爱是迷惑的风，多情男女为他征服感动，无尽无穷，谁矜持谁放纵，无声翻涌，谁拥有谁扑空。城市里的情人梦也激情也苦衷，想给承诺怕沉重，要原谅又太宽容。城市里的情人梦也并分也空洞，你去问谁谁都懂，没见过谁能狠下心不碰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消除了，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，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，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。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，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